他多次高考名落孙山，苦苦追寻大学梦。他从事艺术教育30载，独创融合东西风格的写意雕塑。他为500多位名人做雕塑，坚持为时代造像，讲中国故事。他就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维山。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张伟采制的报道，把传统文化刻入历史长河。 雕塑艺术这个东西啊，就像诗歌一样，承载的这种文化，记录着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在中央电视台开讲了节目录制现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正在和青年学子交流，身边摆放了三个他创作的名人雕像作品：孔子、李白和费孝通。作为雕塑家，他习惯穿整齐的西装，散着花白的半长发。 伸出两只手能看到他职业的印记。拇指啊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宽一些，因为这个做雕塑嘛，主要是用右手呢，这个大拇指啊就用的比较多一点。吴维山的雕塑之路从40年前起步，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擅长画画的他，1978年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届高考，不过报考时他选择弃画从理。 1978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这个科学的春天，班主任也叫我不要去画画了。这个画画是画不了4个现代化的，我就考理科。考理科呢差一分，79、90年我又参加高考，考理工科也没考上，也是差一分。由于有绘画特长，没学上数理化的吴维山被一家美术中专录取，但他依然有着大学梦。 我不断的在做大学梦，大学啊，它是汇聚了人类文化、文明、科学的一个精华，它就像走向了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1982年我考上了两所大学，83年我又考上了两所大学，每一考一所大学都是要单独考试，所以我一所考试就考了4次，所以我考了6次大学。因为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老师。 吴维山最终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来来到北京，当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再成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开启了他的艺术教育之路，也开始了他的雕塑生涯。雕塑一直被看成西方的艺术形态，吴维山在探寻适合中国雕塑的表达方式。 上个世纪20、30年代，我们向西方学习；50年代，我们向苏联学习。改革开放了，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立命之本？所以呢，我做了有500多件人物雕像，这些优秀的人物，折射着中华武器里的文明，开始做一些现代的人，接触沟通，从他们的形象当中，慢慢的向前推，到最后推到我们的老祖宗。 孔子、老子再推到我们的炎帝、黄帝，慢慢的向历史的深处去遥望。 金秋北京时代楷模、天眼巨匠南仁东的塑像在中科院揭幕。南仁东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 吴维山以独特的写意雕塑法凝固了南仁东思考问题的瞬间。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美术家、评论家范迪安看来，写意雕塑是中国雕塑家记录历史的新形式。 吴维山先生写意雕塑的开拓，为中国人造像，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来做肖像雕塑。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系列，在雕塑中体现了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 吴维山的作品走出了国门，他希望自己为时代造像，也为中国传统文化雕刻载体。 我创作他们通过无声的语言宣传着中国文化。去年巴西把我的孔子像立到了库里提巴市，他们把市政广场进行了改造，命名为中国广场。如今 吴维山依然在求学，他说：“改革开放嘛，我有机会已经走到有50多个国家，跟社会、跟人民、跟生活，甚至跟自己的学生来学习。这个求学啊，不断追梦，不断成果，才会不断。” 好，继续了解接下来的资讯。记者日前从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到，今年该院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进行招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以来，首期试点班共招收了16人，其中12人来自北大、清华和中科大3所高校，4人从境外名校考入。他们中四分之一是从理工科转入医科。协和医学院教务处长马超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这个试点对医学精英人才的招生培养做出探索，可以通过遴选各学科背景的优秀人才，将各学科的优势注入医学领域。 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共同完成的中澳艺术与文化交流报告日前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在中国与澳大利亚进行艺术和文化交流结果中，文化理解占最大比例，传统艺术在文化艺术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最大挑战是资金可用性，同时语言也是阻碍文化交流的障碍。据了解，这一调研项目主要目的是通过了解澳大利亚文化与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分析两国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机遇和挑战。该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在中澳两国多地采取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调研，并完成了报告。2018年校园求职季落下帷幕。记者从多家高校了解到，除了之前被媒体频繁曝光的人工智能外，大数据专业、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都成为备受青睐的热门专业。其中，大数据专业是国内高校近两年才设置的新兴专业。虽然毕业生们就业不愁，不过有同学对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定位很迷茫。随着人们对养老产业认知的变化以及行业薪资的提高，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们也越来越抢手了，而养老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两周年之际，北京联合大学召开了课程思政深化推进会，应用文理学院、生物化学工程学院、智慧城市学院、艺术学院四校成为首批试点三全育人建设学院。此外，学校将坚持把课程思政、专业思政、三全育人作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构建三全育人格局，把三全育人作为学校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和有力抓手，与学校整体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实施，逐步形成完善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格局。铁路部门12号启动了2019年寒假学生票集中订票工作，12号8点起到19号22点止，北京各大院校可登录互联网提报学生订票记录，并汇总提交订票单，逾期将停止订票。据北京铁路局介绍，2019年寒假学生客流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兰州、西宁、成都、重庆、阜阳、哈尔滨等方向。此次集中办理2019年学生票工作，采取院校通过互联网提交订单，铁路部门集中配票，配票成功后，学生自助在指定网址上查询确认结果后，到车站窗口自助售票机支付票款来取票。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对话京城名校，我们继续关注八十中教育集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八十中学教育集团。今天呢非常有幸，我们请来了八十中教育集团的各分校的校长、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且今天的阵容非常的庞大，我们不得不直播间里只能分两波来做。那第一波呢，我们先做三位校长，然后下半段再做三位校长。首先来介绍一下现在坐在直播间里的三位我们的领导。首先介绍的是八十中学的副校长石志梅石校长，你好。 您好。 嗯，以及我们的八十中瑞德分校的校长王乃壮校长。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早营分校的校长岳文成校长，岳校长你好。 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我在上周在我们的田校长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写的一篇关于八十中学的一篇最后的微信稿，在最后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八十中学的分校跟其他的很多分校它不太一样，它都是在我们朝阳区的很边缘的地方以及很偏僻的地方去建。真正的把我们的教育资源辐射到了这样的一些可能教育相对比较老百姓叫洼地的地方，或者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些地方。而究竟这样的学校建起来了以后是否对当地有所帮助，我们还要听听学校自己怎么说，好不好？首先呢，我们来让这个石校长吧，您先介绍一下我们八十中作为教育资源的输出方，我们对各校做了哪些工作，好不好？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上一期呢，我们的田校长介绍了八十中学的情况。八十中学自2012年建立了第一个分校，就是八十中学实验学校温榆河分校。那么到今年呢，已经建立了6个分校。那么在这个6年当中呢， 八十中学对这个这些分校，也就是八十教育集团的分校，做的工作呢很多， 嗯，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可能只能概括的说一下， 嗯， 主要呢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输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流的一个管理的团队。 怎么叫一流呢？ 这样吧，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几个分校的校长啊， 嗯， 也是特别是今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些这五位校长吧。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温榆河分校的校长于校长。于校长呢，在担任温榆河分校校长之前，是八十中学本部， 嗯， 高中部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教学副校长。 对，而且这几年在于校长担任教学副校长期间呢，八十中学的教学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 嗯， 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瑞德分校的校长王乃壮校长，就是现在坐在我的左手边的。 嗯， 那么他在担任这个瑞德分校校长之前呢，是八十中学本部高中部的主管德育的副校长。 哦，基本上我们一般来理解校学校，我跟听众解释一下，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跟德育副校长，那就是大校长的左右手。 对， 对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也就是自断左右手，然后去送到分校。 都是八十中学最重要的两位这个副校长。 嗯， 然后坐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枣营分校的校长岳文成校长， 嗯， 他是我们八十中学主管望京初中的副校长， 嗯， 就是望京初中的教育教学都是由岳校长来负责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还有呢，就是下半场要做的这个我们雄安校区的校长，是胡有勇校长。 嗯， 那么他在我们八十中学呢曾经担任过三个非常重要的岗位。 嗯， 一个是我们本部高中部的德育主管的副校长。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白家庄校区，我们还有一个白家庄的，是我们八十中学总部的初中部 的主管校长，校区的主管校长。 嗯， 然后我们在2016年，哎，成立这个瑞德分校的时候， 嗯， 胡校长又担任了瑞德分校的校长。 嗯， 所以那么今年呢，我们雄安校区成立， 嗯， 然后胡校长又勇挑重担， 嗯， 去了雄安担任雄安校区的校长。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康营分校的校长赵校长，赵宝宪校长。 嗯， 那么他在去康营分校之前，是我们温榆河分校的副校长。 嗯， 这五位校长不仅仅在管理上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他们的专业水平也非常高。 教学水平。 对，教学水平。 嗯， 他们五位校长当中有三位是特级教师。 嗯， 胡校长和赵校长是高中的物理的特级教师。 嗯， 岳校长呢是历史的特级教师。那么还有呢，就王校长和于校长都是北京市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嗯， 所以应该，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一流吧，优秀的管理团队。 是这样的，因为可能听众啊，就是尤其是现在还没上学的一些家长们，对于所谓市骨啊、学带啊，大家都听着这教育圈内自己这么说，听不懂什么意思。这么来说吧，就是一个老师一辈子到最后能够当上市骨以及当上学带，基本上就到头了，而且就是很可能很多人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度跟要求啊。这个特级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包括这个正高啊，这都是一个老师可能穷其一生的职业生涯都无法到达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老师从八十中出来散到了各分校，然后当做这个教育教学的一把手，也是我们整个负责学校的一把手，这也是我们整个管理团队的优势啊。 嗯嗯 嗯。那么另外呢，还有哪些是我们主要的输出呢？ 其他方面呢，我觉得比如说学校的办学思想， 嗯， 比如干部的文化、教师的文化、课程文化以及整个校园文化，那么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概括的说，实际上就是主要是传播了八十中学的文化。 嗯， 这个文化呢，我觉得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是说比如我们的办学思想， 嗯， 这几个分校都各有特色，但是在这个方面，比如我们的教育理想、教育梦想， 嗯， 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做到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校园里的每一个生命因教育而精彩，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学校都各有特点， 但是在这个教育追求自己的教育梦想方面，八十教育集团是一体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干部文化。除了我们这几位主管的校长到各个校区担任独立法人校长以外，我们整个八十教育集团的干部的发展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有大局意识、服务情怀、合作的品格和坚韧的作风。而且我们八十中学教育集团的所有干部应该的工作作风也都是求真务实的，并且呢是统一的一个选拔和培养机制。这是第二个。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些也是体现了八十中学对于学校的一个在意，而且上一期节目中田校长也谈到了，对于八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老师的培养。那教师的培养，我要给他一个通道，给他一个梦想，那这样的话能让他去实现，除了生存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梦想的这种实现的话，对于教师这个行业来说能干得更长远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上面第一时段时间也不是特别足了，我们接下来请几个校长来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请一下我们的瑞德分校的校长王乃壮校长。王校长，瑞德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提到瑞德学校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它是在市政府投资了1.3亿，在2013年开始建立这所学校。那么2016年呢，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今年应该是学校发展的进入的第三个年头。 所以现在办学的规模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目前呢是有初中的三个年级，一共18个教学班，近500名学生，是这样一个状况。 还没有毕业生哈？ 对，还没有。 就等着看今年这个出成果了。家长们也都很期待啊。其实我知道啊，这个每个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都有一些各自不同的优势。那么您觉得瑞德作为一个应该是新建校对吧？ 对。 那您觉得它的优势在于哪儿呢？ 我觉得瑞德分校呢，应该我用两个高来定义它，一个是起点高，一个是定位高。首先说这个定位高，那么在建校之初呢，在田校长的带领下，给在集团内部给他的定位就是要在朝阳区的最南端打造一所优质学校。因为学校的硬件设施是一流的，包括新建的教学楼、实验楼，还有藏书40000余册的这个图书馆，包括下沉式的体育馆，整体的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等等。 哇，新风呢？ 对对对， 哎呀， 硬件设施非常的完善。那么它的定位就是要在朝阳区的最南端打造一所优质的学校。当然这个优质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优质，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的教育教学的质量，这是定位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起点比较的高，因为在2016年建校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管理的团队都是从本部的初中部完全移植过去的。我们的主管校长、我们的主管教学、主管教育的干部都是从白家庄校区移植过去的。那我们每个学科都有富有经验的骨干教师作为引领，带领我们的年轻老师们在一线教学上摸爬滚打，所以他的定位也是非常高，起点非常高。所以依据这样的一些特点，就是要让朝阳区最南端的地处小红门乡的相对教育比较薄弱的这个区域的百姓和孩子们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啊，我不得不说我在某论坛上曾经跟人聊过关于朝阳的教育。朝阳教育他们集中关注点都是在白家庄、安贞、望京这几个，觉得啊这是朝阳教育的亮点。而至于像刚才您谈到小红门地区，他们都不用教育洼地来形容，用教育黑洞来形容。就是这个当然很夸张，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形容很夸张。但是因为有了八十中我们的瑞德的一个存在，现在其实是整体把它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质量就这样抬起来了。而且我们知道它的生源的情况也非常的不一致。那么在这上面，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我们怎么样去做到我们的教学的推进的？ 其实依据教学上的一些管理，那么和我们的本部进行同头的备课，包括我们重大的一些考试啊、测试啊，都是同步进行的，包括模题、命题以及考试之后的试卷分析、讲评，跟本部同时进行。那么这样呢，依据瑞德学生的他们的特点，那么调整我们的教学的状况，让课堂上更具有实效，包括我们的 各个重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八十中的一些传统，像教学基本功大赛，那么在瑞德建校的这个三年过程当中，每年也在进行，通过打造有效课堂，关注学生的学习，关注学生课堂的这种自主性学习的提升，来提升课堂的这种效率，使得我们的教学质量更有更大的提高，教学更有针对性。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因为生源质量的不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你这不跟八十中一起统一备课也好啊，你是不是这有区别？其实这是对于你的孩子量体裁衣的这样一个教育。 对， 因为大慢罐式的、大锅饭式的教育不适合于所有的孩子，你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的调整，这才是我们在因材施教。 对， 这个是我们真正做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在自己本身的情况下去占有一个增长。那么在德育教育方面呢，您这边也是在一个小红门地区啊，相对也是比较偏，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艺术体育科技上面引入一些资源？ 刚才石校长讲到了八十中学的办学理念，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其实我在几次跟孩子们的交流当中，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是，我说依据这样的教育理念，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到，是大树就要长成参天，是花朵就要竞相绽放。那么依据学校的办学理念，那么瑞德分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睿智、厚德、健美、阳光的学子。那么依据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培养目标，也系列的设计了我们的德育课程体系。那么在这个德育各项的活动当中，培养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的发展。 有没有比如说从八十中引入的一些资源呢？ 当然有，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优质资源的引进，包括我们的社团、我们的选修课，那么都是有些从本部聘请过来的老师，那么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有一些活动也开展的有声有色，包括有些社团他们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获得了奖项。八十有一个瑞德有一个龙狮社团，那么他们参加全国的龙狮比赛，多次获得了一等奖。 舞龙舞狮是吧？ 舞龙舞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好的，因为第一时段的节目先到这儿，我们到第二时段的时候来继续请各分校的校长来介绍一下八十中的分校究竟怎样建出了各自的一个特点，让孩子在从中获得感。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第八十中学创建于1956年，1978年被认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和北京市对外开放单位，2003年成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01年开始一校两址办学，2013年成立北京八十学校。为促进区域教育均衡，2012年成立八十中学实验学校文渝河分校和康营分校，2015年成立八十中学枣营分校，2016年成立八十中学瑞德分校，2017年八十学校昆明分校正式开学，2018年3月1日，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雄安校区正式挂牌，北京市第八十中学为核心的教育集团逐渐形成。八十中学现有正高级教师4人，特级教师44人，在职32人，市区级各类骨干204人次。优势教育如何辐射？教育加办校又将贯彻怎样的教育理念？学生成绩是否被辐射到了？用数据说话，对话京城名校，走进北京第八十中学教育集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今天我们继续来对话八十中教育集团。刚才在第一时段呢，我们去对话了一下瑞德分校，以及我们请到了八十中的副校长，这个石校长，来介绍了一下八十中对于分校们的一些主要的输出。其实最主要的也谈到了，就是关于师资课程，这是八十中建分校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输出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在第一时段我们没有介绍到的，我们要先请一下这个枣营分校的校长岳文成校长，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特点吧。因为您原来管的是八十中望京的校区，什么都管，对吧？这个初中部这块， 初中部 对吧？什么都管。那等到建立一个分校，那确实不一样了。这个师资啊、生源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说说这个学校的历史好不好？ 好，八十中学枣营分校呢，之前是枣营中学和枣营小学两所不同的学校，2015年7月，这两所学校合并，并入到八十教育集团。也是校委呢，为了进一步激发这两个学校的办学活力，希望呢，八十中学给这所新学校呀带来新的这个发展机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到了这个早营分校任职。 嗯，那这所学校现在您觉得它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啊，通过这些年的建立，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各自己的特点已经显现出来了吗？ 对，这个早营分校啊，是我们八十教育集团里边地处城区的唯一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嗯， 也就是说，孩子这个从上学一年级到九年级，他的黄金成长期，都在这个学校要度过。 嗯， 九年一贯制嘛，所以怎么能让孩子的成长期过得充实有意义？ 嗯， 不枉他的一生。 嗯， 所以八十教育集团呀，对这个城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这个早营分校呀，倾入了大量的心血。 嗯， 我们呢在总校这个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也分析了我们学校这个历史和现状以后呢，提出了成长教育的理念。 嗯， 成长教育的理念呢，就是把这个学生一到九年九年级，这九年分成了五个行段来进行培养。一到二年级，我们把它叫做启航之旅。三到四年级呢，叫扬帆之旅。五到六年级叫乘风之旅。七到八年级叫远航之旅。九年级呢，叫收获之旅。我们把它形象的叫做快乐航程。就是这五个不同的航段都通过这个课程和活动的设置，让孩子们在学习能力和文明劳动生活创新合作体育健康和艺术方面的素养都有提升。就是一个能力七个素养方面，在不同的航段都要有根据自己的课程的设置有所提升。这样的话，他九年学完以后，他的一个能力学习能力和七个方面刚才提到的七个素养，就都会有一个连贯性的提高和发展。这样呢，对孩子的一生也就负责了。所以这个并入八十集团的这三年半时间以来吧，我们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是比较有效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给予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其实都可以你理解啊，因为八十中建了这样的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这是很多同学们跟家长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 对， 我终于可以在八十中，我不用再有小升初这样的一个派位的过程了， 是， 我可以直接上到九年，这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而且我相信在生源质量上也会出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想知道的是，那么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面，八十中本身我们在本部投入进来的有师资，那同时教育教学的资源上面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呢？ 对，这个除了师资的配备以外呢，我们在备课上、教学研究上和活动的开展上，这个都是比较强调一体化的。因为我们这个校区啊，跟八十中学的初中白家庄部离得比较近，所以这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所以我们在集体作战的时候呢，容易步调一致，所以大家的这个获得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家人， 对， 就是我进了八十中的分校，我们就是一家人，八十中大家庭的一家人。好，我们就简单先把这个我们早营分校先介绍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进入其他的几所分校，因为确实下半段时间也非常的赶。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下半段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校长，也是我们的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温榆河分校的校长于东云于校长，于校长你好。 您好。 另外呢，我们的介绍的是雄安校区的校长胡有勇校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康英分校的校长赵宝宪校长。赵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胡校长刚才这个石校长介绍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绝对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这个连续走过好几个地方，都是其实是很难的一些这个任务，都交给您这边来了。待会儿您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先从温榆河分校来讲起吧。于校长这边，其实我们在底下沟通的时候谈到了，当时第一所我们来去改造的就是温榆河分校。那温榆河分校究竟原来什么样？ 主持人好。这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温榆河分校的前身呢，是北京市温榆河双语实验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是朝阳区城乡结合部地区过去收的孙河乡还有崔各庄乡的一所六个农村校 中小学合并而成的九年一贯制学校。12年呢，我们借助朝阳区的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体项目，就变成了80分校。那么在变成80分校之中呢，我们就同时把学段分开，就变成了温榆河分校初中段、康营分校小学段，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就是其实现在赵校长跟您这个属于搭帮一起 干。原来是一所学校，现在我们是各自的独立法人学校。 但是实际上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对，我们还算集团内的直升校。 一看就是坐都坐一块儿，就一看就是俩人要一起说啊。好，那其实温榆河分校跟康营分校其实刚才也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从办学的过程之中呢，我特别好奇，比如说康营分校它是一个小学，那么作为一个八十中学的话，我们怎么进在对小学进行这样的一个输出呢？能不能请赵校跟我们讲一讲。 刚才余校已经介绍了，这个康营分校和这个温榆河分校是同根同祖同源。那么实际上康营分校作为一所小学，它承载的这个任务也很重。因为12年一贯制，实际上小学就占了一半的时间，占了6年。所以说我们呢，在传承八十中的理念的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课程方面的工作。我们呢，师资队伍建设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做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这个传承八十中的这个理念呢，我们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坚持习惯奠基一生，细节决定成败，宽严相济，处处有爱。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而言之，我们以培养学生的习惯为重点为抓手， 学习习惯， 学各方面的习惯，行为习惯。 其实这个是真正能够让学生能够受益一生的， 受益终生。 知识这个东西，比如说我高中学的物理，我现在肯定已经忘得妥妥的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怎么去学习，怎么去记笔记，这件事儿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会记得的一个内容，所以非常关键，学习习惯这块。那么在办学过程之中呢，温榆河分校这边，那个于校长，咱们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因为其实离八十望京分部不是很远。 对。 那么我们怎么做这样的师资交流跟这个备课的交流的？ 确实，八十温榆河分校这个位置呢，与八十本部实际上是一路之隔。它位置上的特点呢，实际上也跟我们这个地区城乡就是城市化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现在的人口疏解以及棚户区改造。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实际上更多的是以外来打工子弟为主体啊，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生源比例应该还在将近在8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田校长强调，我们八十集团当中第一所为社会最基层的老百姓服务的一所学校，我们要把八十中最优质的资源带给这些孩子，带给这些家庭。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这儿的优势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所分校，再加上我前期在八十中学做教学副校长，进行课程改革多年，主管这个课程改革，所以田校长当时给温榆河定位呢，叫八十集团的课程改革尖刀班的任务。 我的天哪！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我们应该是今年6年半的时间，我们确立文化住逢课程立校的办学理念，通过课程来改变这个学校，让这个学校每一个孩子生命绽放。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变化的。 我能很好奇的问一下，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可能并不是很了解。当时的整个的就是学生包括师资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现在改造以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说成为八十集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当时我们是九年一贯制学校拆分之后，我中学部呢当时的师资的情况呢，我记得当时12年我去的时候只有3名区级优秀青年教师。那经过6年多的变化呢，到现在我们现在的一线教师是61人。我们目前的区级以上骨干达到28人。就是应该说我们学校这个师资变化是最大的。而且是生龙活虎的，再加上我们成为八十集团以后呢，确实朝阳教委也很 给了很多政策的支持。 嗯， 我们这五年多进了26名老师，13名是全部都是优质的研究生，全国各地的这样的研究生。所以我们这些呢，经过80中集团的整体培训呢，现在都在承担着重要的岗位。 赵校长， 教师变化特别大。 咱们这边呢， 成为80集团之初的时候，就是咱们本地的生源，能够占，学生总数的10%，这是高估计， 1:9， 到现在恰好是颠倒过来， 9:1， 现在是9:1，这些都是得益于这个学校加入了80集团， 当地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了。也是家门口的好学校，这样的话大家也认可你这所学校，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这是很关键的。 对， 所以啊，这个老百姓的口碑就看老百姓走去哪儿，老百姓愿意去哪儿，这学校就是办得好。所以好多时候大家老是看什么公众号来选学校，甭，你就去学校那儿就问问，你跟家长门口聊聊，很简单，你就是下放学的时候跟接孩子家长聊一聊，你自己心里就都有数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说到的是这个集团校内，比如升80高中是否有优势？因为其他的分校建校时间相对比较短，也没有毕业生，咱们这边呢？ 这一块呢，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是80集团的第一所分校，而且是当时确实是改造农村校，农村薄弱校。那么在这里边呢，确实田校长给我们温一河分校特别大的支持。我觉得大体上大概有这样四个途径哈。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全体温一河学生进入80集团参加他的科学冬令营和夏令营。我们有的基本上都是80中排课，我们这样的连续几天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游学，游学呢也是当时把这个田校长说，哎呀，我们得让我们当地外籍的打工子弟以及这个相对的农村的孩子能够享受80的优质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游学项目。我们进入温一河分校的学生，经过了初一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层层选拔，综合素养非常高的孩子到80中学的望京初中部进行游学，一直到初中毕业。 就是， 然后还有白家庄的游学， 就相当于学籍放在咱们这边，但是实际上课全在白家庄跟望京了。 对，没错，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二个途径。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当时田校长提到，我们80集团要通过一些特色项目的链接，把集团的本部和分校呢做链接。所以这里边呢，80中学呢，因为是金帆管乐团、金帆舞蹈团，还有一个是那个金鹏科技论坛，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这个特色项目我们的温一河收益是最多的。我们的管乐团，我们现在有我们这6年的时间有2名学生，因为我们这个管乐团是零起步，在温一河是零起步，有2名同学考入80中学。另外，我们的女足80中学温一河分校呢是北京市奥林匹克女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我们这个中间有14名女足同学进入80中学。这是通过女足的这个项目。那么还有舞蹈的特色的项目，现在我们游学的学生在80中学的舞蹈队。就是通过这些特色项目呢，我们农村的打工子弟的孩子也能够走入这个大剧院， 京城的名校。 对，京城名校，所以说他们享受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我们这个还是非常棒的这方面。 你刚才 还有一个途径是校额到校， 哦， 直接80中高中给校额到初中，我们今年这一届就给2个名额，因为我们本地生相对名额要少， 是 给我们2直接升入。 那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除了刚才您说到这些情况之外啊，那其他的毕业生的出口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应该是有了6届的毕业生啊。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基本上我们这6年，平均起来呢，因为我们参加中考的学生，几乎1半的学生可以进入师范性高中。我们本地的孩子呢，考入北大附中、80中学、陈经纶中学，然后包括陆河中学这样的高端的这个高中的学生的比例非常高。相对来说呢，孩子们还是经过3年的变化，他们能够到以前从没有想过的这样的名校读高中。 其实从学校来说啊，这个名称的改变也是整个对于教学内容的改变，甚至对于心气儿的改变。也许原来学习够好，但是心里没底，报都不敢报。 对， 但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学校教育内容的加持，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在报志愿的时候，我敢勇于去报，我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非常的好。还有接下来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啊，这个我们继续来去了解一下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班的胡幼勇校长这边啊，雄安校区今年3月份挂牌成立，当时我也在雄安的现场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挂牌的一个现场，当地的百姓确实在我现场采访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非常期待。经过这几半年的时间啊，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胡校长？ 好的，雄安新区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历史决策，是千年大计。为此，北京市教委制定和实施了建三援四计划，其中北京市第80中学对口支援安新县第二中学，2018年3月1日，安新县第二中学正式更名为北京市第80中学雄安校区。2018年9月5日，80中学选派了8名专家团队进驻雄安校区，全面接管雄安校区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个雄安校区呢，它是一所完全中学， 完中 有19个初中班、16个高中班，占地面积呢63亩。它的初中呢就是分片招生，在本地还是有影响力的。但是高中呢，它是孩子上高中没地方去了，去那个学校，所以高中的质量是比较差的。 大家都跑衡水这种衡中去了。 还有大量的学生进了安新一中。这个学校呢跟明面上一看呢，一个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比如说操场还是泥土操场。 这很少见了在北京。 再比如说它的班容量，最少的班容量是60多人，大的班容量将近100人。 咱们老师都没教过这么多人啊，这个就跟做讲座似的了。 是，所以呢，那学校对选派这个专家团队非常重视。在我们所有分校里边，派出老师的人数是最多的，8个人，派出老师的质量也是最高的，说这8个人里边，从职称上来看，1个特级，6个高级，从学历上来看，有3个是硕士研究生，从担任的职务来看，1名校长，2名主任，5名教研组长，其中5名教研组长里边还有2名担任班主任，所以学校呢是下了大力气，派精心挑选的这8个人，思想素质也高，教学水平也高，派出了雄安新区。 那去了那边以后，实际在教学上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因为，教育的内容上好像也不太一样，因为咱们的教材跟他们也不太一样，怎么教呢？ 确实呢，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考验。比如我们这些老师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80中学教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比如说朝阳区那个北京市中考满分580分，我们教的是550分以上的学生。但是在这个学校的高中生呢，河北省中考730分，我们教的是337分以上的学生，很少有人过500分，所以这首先呢对这些老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抓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抓这个校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个，抓这个学校课堂教学的质量。第三一个，抓这个学校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第四一个，尝试开设一些个课程。其中最主要的，我们就试图把北京市第80中学的一些个好的做法、优质的资源引入这个学校。你比如说，在师资培训方面，开学初，田院长亲自带领20名由特级教师组成的专家团队进这个校区全面听课，进行诊断，找方法。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80中学一直延续的教学基本功大赛引入这个学校，在这学校里边我们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教学基本功大赛，150个老师参加了比赛， 赛出了160多节课，这个呢震动很大。 嗯， 再比如说我们狠抓教研组、备课组建设，因为这个学校原先没有教研组 啊。没有， 大家可能觉得可以啊。 嗯， 所以我们去了之后，首先是组建了教研组，因为我们派去人主要担任教研组长，然后整合各学科力量，培训老师，搞教研活动，然后我们就开始。但是光靠我们这些老师人还是少啊。 嗯， 怎么办呢？我们要实施一个名师工程，要在这个学校内，要经过一年的培训，培养出20到30名的骨干教师。培养他们什么？实际上培养就三点：培养他怎么学习课标、课程标准，有研究透了；第二个，怎么学习教材，把教材研究透了；第三个，怎么把课上好了。我们主要呢，想把这个事儿呢给他做好，从这儿呢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课堂的效益。 嗯， 对学生来讲，我们两个事儿抓习惯：你得会学习啊，怎么去学习啊，你得有动力啊，得有理想啊。就把八十中学的那个学生培养目标我们得引进去。 嗯， 那个就是培养有理想，是吧，强体魄，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人才，得让他有这个动力，让新区美好的前景去吸引他们。 嗯， 同时创设一个课程，比如这个学期啊，我们资助了500多名学生到北京游学。游学在这个地方他是不知道，是不知道什么叫游学。 嗯， 我们让他们参观北京市八十中学，到科技馆去参观去学习，让他们知道北京现在什么样子，北京的学生现在什么样子，告诉他们新区将来就这个样子，你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你要把握这个时机，要去好好学习， 激发他们内生的动力去学习，而不是强迫你去学习。 对。 嗯，非常的关键，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够讲更多了，非常的遗憾。但是熊安肯定还有更多的可以讲的内容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胡校长给我们来讲一讲。做这一期的八十中教育集团的节目呢，其实感受最深的就是如田校长以及整个班子的我们的所有的校长所讲，教师是我们整个八十中教育集团的根本，我们在不断的为他们夯实基础，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好学生大家都爱教，因为他们能听得懂课，也能出成绩，看起来就非常的风光。但实质上在八十中的教育集团里面，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老师都是希望能够陪伴学生的成长，因为这才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根本，也是他们成为教师的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跟愿望。其实在这儿呢，也想跟我们的家长们讲，千万不要急，我们要一起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因为孩子一定能够成才，只是每个孩子成才的时间不一样，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等得到。也希望大家能够寻找到像这样的身边的京城名校，我们家门口的好学校。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校长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佑，